知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在8月28号国家大剧院的一场线上精彩演出，名为蓝色海岸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呈现了拉威尔、圣桑还有德彪西三位作曲家的核心曲目。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场音乐会的下半场录音。有人说这场音乐会融合了巴黎的情调、外形的淳朴、海岸的旖旎、古高卢的气质。的确，在下半场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德彪西的作品。这场音乐会的导赏环节是由主持人蔡子和指挥吕嘉、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玲教授一起来畅谈的。他们谈到了法式风情，谈到了圣桑、拉威尔、德彪西。我们在这里也听听他们的介绍。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我是本期导赏的主持人蔡子。今天呢，和我一起来分享这场导赏的也是这场音乐会的主角哈，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指挥家，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总监吕嘉先生，欢迎李指。 大家好，大家好。 以及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嘉玲先生，欢迎两位啊。 哎，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今天晚上这个蓝色海岸音乐会具有法式风情，其实我知道下半场的安排也很独特，然后也很有自己的考量，就是安排了两首都是德彪西的作品，足以见您对他的偏爱。 我非常喜欢德彪西，因为我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乐团里面就把德彪西所有的交响作品全套都演光了，所以我希望把一些就是好的作品呢，能也在中国，能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呈现给观众。这个这次带来两个作品，就是说是其实是他也是他两个巅峰作品，经典作品啊，一个是牧神午后， 对， 一个是大海。这两个作品呢，就是说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是一样的概念，乐队的大小也不一样啊。大海是相对来讲比较庞大的一个编制，那个 牧神 是小很精致的一个东西啊，很小一个乐团，但是呢都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德彪西的他自己心目中的音乐世界。 德彪西是我觉得在西方音乐史上他是跟贝多芬等量的那种作曲家，而且呢德彪西是那种就是开宗立派的， 对， 他跟贝多芬一样，他不是没有传承，他的传承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到他这儿是另起一章了。就我们要看书的话，到这儿是一定是另起一章。就是他开创了一种新的音乐审美的价值观，这词儿又有点深了。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常说音乐什么好坏，好听就是好音乐，但问题好听是个主观标准，就是您觉得好听，别人未必觉得，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群当中，好听的这个标准其实就是个价值观问题。而德彪西是开创了一个新的价值观，就是以前大家觉得这样的音乐是不能接受的，而德彪西让大家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新的语汇。比方说我们下半场的第一首这牧神午后， 对，我看过那个油画， 其实它是从马拉美的那个诗歌过来的。 对对对， 什么叫象征主义诗歌呢？就是那种不能总结中心思想，你也看不出故事，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古典主义文学的角度来看，里边都是病句，逻辑也不通顺，但是它带给你一种冲击式的感受， 对，有一种史诗般的感觉， 有点像咱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个朦胧诗。那时候很多老先生就看不惯，说你这写的什么，什么都看不懂。就其实咱们的朦胧诗就是象征主义诗歌的一个延续嘛。但是你听就是看不懂，你这混乱，这些词儿我们特别熟，就是当年莫奈、马奈他们这批人的画展刚办出来的时候，当时 大家的感受， 法国学院派画家对这些画的感受，你画的这是什 么呀？ 我看不懂，你既没有内容，既不抽象，也不具体，然后你就是一团混乱，都是一堆印象。 哎，传统技术上还没有呈现， 没错，那个技术上也是混乱的。但是这些画家很自信，他说你说我是一团印象， 那我就印象派， 这词儿真好，我们就叫印象派。 对， 而德彪西就是用他的音乐将这种新的文学或者是绘画的语汇呈现出来，所以他首演之后像圣桑的反应就是很正常，你这根本就不能叫音乐。他就无法接受这种新的音乐。但是德彪西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包括贝多芬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我写的音乐不是写给这个时代的，我是写给未来的人听的。我们现在很多先锋派作曲家也经常说这句话。 他说对了呀， 没错。所以你要说这句话，你首先要有作品，还有你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对， 那么德彪西的这些作品其实就完成了这种转化，他用一种新的音乐语法把音乐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包括我们今天的爵士乐流行音乐常用的那个柱状九和弦从哪儿来的？从德彪西的和声里来的。所以他对后世的音乐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在蓝色海岸这场音乐会当中呢，下半场全部都是德彪西的作品，有刚才我们听到的牧神午后，还有就是耳边的德彪西的大海。这是在1905年的10月15号德彪西的三首交响素描大海由谢维拉的指挥兰姆鲁管弦乐团在巴黎首演。在这部印象主义音乐的代表杰作当中，德彪西从三个侧面对大海做了不同的描绘，每一个乐章都有标题。第一乐章是从黎明到中午的大海，第二乐章是浪的嬉戏，第三乐章是风与海的对话。此刻我们就从破晓时分黑黝黝的岩石，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海面开始。

让音乐给把音乐给禁锢了，那是不对的。 如果从演绎的这个或者说音乐会的这种给大家欣赏的这种角度上来讲，其实对指挥对乐团其实也是有挑战在的吧。 其实是很难的。为什么难呢？因为他这个那个你给一种东西呢，他你要把它做成什么，音乐和任何艺术都有起承转合。这种起承转合是比如说有时候是色彩的，有时候是力度 的， 有时候节奏的，有时候是律动的。所以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平衡， 当然去变化， 这个是大的东西。小的东西就是你只作为一个指挥对色彩的敏感，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对不要去考指挥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对色彩不敏感的指挥最好不要碰这些作品，因为你出来东西就是 色盲别画画啊。 本来人写的是有比如说有100个色彩差的指挥，弄出来也就20个。 哦，我以为你要说一个红绿灯呢。 成斑马了哈。 这真有可能。完了，所以这样的就是把这作品给毁掉了嘛。所以你所以说我们就对乐队的要求、指挥的要求、还有那个场地的要求。 场地的要求啊，就像我们听同一张唱片，你在不同的器材里播放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晚上这场音乐会，我希望现在在这个无论您是在屏幕前还是手机前的听众，一定找个好耳机，或者您接在一个好的音箱上面， 太重要了， 别用那个手机自己的小外放，那纯浪费，糟蹋东西了。 国家大剧院蓝色海岸音乐会，从拉威尔充满梦幻童趣的《鹅妈妈》组曲，到圣桑恢宏壮丽大气守正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再到德彪西飘忽朦胧的《牧神午后前奏曲》，还有大海，法兰西的独特气质和宝贵的艺术遗产在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此刻我们也来到了德彪西大海的末乐章，在这里层层递进，攀升的释放，迥异的色彩个性，音符就像海浪一样激荡着每一个听着的心灵。 大海，这个也是我们最后压轴的这样一个曲目哈。刚刚其实也听您说了，它会比较更宽广一些，它的这个给我们的感受可能会比前一首在色彩上是不是会更加丰富和有力量一些。 因为德彪西他在这个乐曲作品当中，他的编制呢就大了很多， 嗯， 大了很多以后，他那个他有他组合，我们说组合声音的组合也多了很多，比如说他有钢片琴啊，他有这个那个竖琴啊， 嗯， 还有那个他木琴，这么一组合出一个新的东西来， 嗯， 啊，完了以后铜管，啊，还铜管，这个和圆号和大提琴这种组合，比如说最出名的大提琴。 作为一个声部里边最最出名的一段那个旋律，德彪西的就是大海里边第一乐章，哒啦吧，哒啦吧吧吧吧吧吧吧吧，这个了不起的一个，就是说大家一听，四个声部五个声部哇在一起，把这个大提琴的音色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而且还是一段旋律，还是有律动的，有张和有弛的。比如说第三乐章最后那个长笛和欧博，哩哩啰哩哩啰哩哩，竖琴哆啦哩哆，这个竖琴是那个有拍子的，那就是一个完了，小提琴是一个泛音高的泛音，就这几种色它摆在一起，你都可以想象出无数想象的画面，可以想象出来。 对， 每支笛那个地方不用按拍子走，大家互相听的就往前走就可以。 关于这个大海有一个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讲说当年法国巴黎有一个公务员，他听了这个大海之后啊，他就想一定要去看海， 看一下这个大海， 就到大海那儿觉得怎么就这样啊，特没劲，所以回来又听德彪西的大海，觉得这才是宏伟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没见过海，他们是通过这个作品去感受海的这种美，甚至是超越了现实，也或许这就叫超现实吧。 因为就是音乐给你的想象力啊，可能是无穷无尽的。 对， 如果你见过海或者没见过海，你听了这个声音，你可以无限的发挥。 他们通过音乐去看到了世界， 通过耳那个声音的想象力看到世界。 对，就是声音的色彩。 对 对对。我特别喜欢一句诗，它叫“我们去听那个阳光溅落在地上的声音”，就这种感觉。你说阳光掉在地上怎么会有声音呢？但是如果你想听就能听到那种色彩。德彪西的音乐有的时候能把我们带到那个状态里边去，它声音很小，有的时候很多的休止符，但是就在这种很小的声音里边，你自己想象的那个色彩是无限的。 蓝色海岸音乐会，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场由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和钢琴家陈萨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场精彩绝伦的线上演出。在这里面，艺术家们呈现了拉威尔、圣桑还有德彪西三位法国作曲家的核心的曲目。那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 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